祈福一。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天鹅绒金矿》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七天影院放映。大卫·鲍伊的同名曲成就了这部绚烂又幻灭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伦敦《先驱报》的记者阿瑟受命调查10年前摇滚巨星布莱德·斯莱德在一次枪击事件之后销声匿迹的真相，并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发生在摇滚风云人物之间的曲折故事。索菲·玛索主演的电影《云上的日子》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遗作。影片讲述了一个导演的灵感探索之旅，旅途上是美人和不断被澄清的欲望。今日美术馆望东500米的艺术区《唯美无界：当代朝鲜油画精品巡展》正在展出。本次画展遴选了近年来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受到关注的崔玉军、韩日、金昌盛等多位朝鲜艺术家的作品，涵盖风景、人物、动物等不同题材，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朝鲜的民族文化和艺术特色。爱国情怀张乃器捐献文物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此次展示的110多件文物是从张乃器及其家属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当中精选出来的。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信息。市公园管理中心官方微博近日为游客们推介了各大公园中冬日光影景象最美的地方。这些最美的光影景致包括北海公园的北游船码头、景山公园的万春亭、北京植物园的南湖等等。完整的游览信息您可以登录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官方微博进行查询。京城唯一可坐的摩天轮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昨天起开始进行常规体检，整个体检预计将持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摩天轮将暂时停运。北京八达岭到崇礼云顶乐园的直升机摆渡航线近日开通，航线单程仅需40分钟，结合直升机摆渡和云顶雪场世界级滑雪设施，游客将感受这种快捷时尚刺激的旅游方式。第34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暨2018东亚文化之都中国哈尔滨活动年开幕式昨天在哈尔滨举行。本届冰雪节举哈尔滨全城之力打造了100多项冰雪主题活动，助推哈尔滨成为国际化冰雪旅游目的地。九寨沟景区将会采取分区域分时段的方式，有望在今年内对外开放。九寨沟景区门票价格也会做出重大调整和改革，并通过灾后重建逐步回归到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的公益属性，这意味着九寨沟景区的门票价格也将有望实现下调。因近日降雪较大，景区道路积雪，华山旅游集团公司发出通知说，为了保证游览安全，从现在开始景区停止售票，暂时关闭，具体开放时间请及时关注景区的通知。从本月2号开始，华山景区开始持续降雪，目前景区道路积雪已经不利于游客登山游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天空云量继续增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上升乏力，最高气温预计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低1度左右，天气感觉又变冷了一些，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西部和北部地区或山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05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周六版的诵读小站节目。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的是我的同事米夏，欢迎米夏。 各位好，我是米夏。 米夏应该是很久没有在下午两点，特别是周六的两点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没有，还真没有下午档来过啊。 其实今天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开始有周六下午的直播节目。那对于诵读小站这个节目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今天这期节目也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期， 所以我特别荣幸啊， 也是非常开心能请到你，也是因为诵读小站是去年2017年4月23号世界读书日当天正式开播。那当时呢，就是在整个2017年，我们的节目是以每个时段3分钟，然后呢每天有6个时段整体的镶嵌在这个文艺广播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听到比如说有作家，有普通人，还有一些明星他们读书的感悟和他们诵读的片段。很多朋友呢也都有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在文艺广播听大家的诵读。 我觉得虽然是只字片语，时间不长啊，但是镶嵌在我们整个文艺广播的节目当中，提高了整个节目的品味啊，也让大家在文艺广播的节目中感到了那种淡淡的书香。 其实今天把米夏请来呢，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今年在文艺广播有了这样一档跟文化相关的节目。我主要是在主持每周六下午2点到3点的诵读小站的直播节目。那米夏呢是有一个每周一到周日的文化打开文化之门这样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也是今年文艺广播隆重推出的一项跟文化相关的节目。 其实这节目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做啊，我们的团队也非常的巨大。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整个节目组成员的情况，那我是这个节目主要的主持人和制作人，所以新的一年打开文化之门也要接受各位的检阅，我们也尽力把这档节目做得好听好玩而且有文化品味。 其实文化之门已经是跟大家相约有5期的有5期了，但是诵读小站今天是第一期，对于诵读小站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面貌在面对大家。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和我们今天整个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致2018的自己，来聊一聊2018你的读书计划。其实诵读小站不光是有一个周六的线上的节目和平时的节目，我们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像这样的这个文化活动啊等等的。我们会有一些读书会的活动，你像之前在2017年的12月份，我们就举办了一个这样的叫致2018的自己的读书会，邀请到的是首都的20多位这个大学生朋友们，他们来到位于北京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录音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2017年的一些人生学习当中的一些感悟，并且致语自己的2018。哎，那不知道米夏关于2018你的读书计划有哪些呢？ 是这样啊，我的读书一般和我的这个节目是紧密相关的，没有说这一年我要制定一个什么读书计划。我觉得读书现在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啊。我觉得这样，就是你读一本书啊，其实也需要缘分。比如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读这个《百年孤独》，我觉得 哇，好深奥的一本书， 因为是名著嘛，所以我读，但是我觉得并不好看呀，真的就读不下去啊。 然后那个时候还读什么巴黎圣母院啊之类的，我就觉得都读了60多页了，怎么还是环境描写呀？后来我和就是原来十月文学院的副院长赵兰镇先生做了一期节目，他说叫如何走进经典。他说经典啊其实是有门槛的，就是你平时你和一大师见面，你还得沐浴更衣调整心态，对不对？ 嗯。 那很多名著比如说马尔克斯，你当时是没有和他对话的这个资格的，他写的东西你就看不懂。然后前几年我看了这个霍乱时期的爱情啊，我身边有很多人说哎呀不行，我说岁数大了就是大部头的我都看不下去了， 对， 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心境， 没有那个时间， 对，看不了了。但是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看霍乱时期的爱情，我觉得他简直是太好了。其实马尔克斯是一个特别牛的作家啊，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作家就得了一次之后就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出现了，但马尔克斯不一样，《百年孤独》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个《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之后又写出的一部伟大的作品。我记得去年在这个中午的知道不知道的时候，还给大家出过一道题啊，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当然大家可能也是，看过这部电影啊，就这个女主角啊和这个男主他们是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就17、18岁，这个女孩也觉得她爱上那个男孩了，然后呢就互相有了情愫，但是她后来她又突然把这感情收回来了，嫁给了一个镇子上非常有地位的这样一个医生叫乌尔比诺，然后两个人就过着特别幸福和体面的生活。然后这傻小子呢叫阿里萨，就一直等他等他等他，等到70多岁的时候他那个老公已经死了，然后他又追他，是这样一个故事啊。然后他中间出了一个什么题呢，就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会对人性、对爱情、对家庭、对婚姻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啊！就这，他的 这本书对你影响比较深刻， 挺好玩的，给大家讲一细节啊。就是他这个丈夫吧，在57岁的时候有外遇了，就是出去看病嘛，因为那患者是一个女孩，很漂亮，深色皮肤的。然后呢，我们就问，就是说这个菲尔明娜她是怎么发现她丈夫有外遇的呢？因为它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嘛，当时还给大家好像几个选项吧，一个是他做梦梦到的，还有一个是他闻到了一种味道，还有是他看到了什么天空的晚霞之类的，正确答案就是他闻到了一种味儿，就是家里头他突然有一种觉得这不是我们家的味儿，可是他为什么就一周会出现这么2、3次呢？然后他就 其实这也比较符合现实， 她就和她老公摊牌了。这摊牌的那个细节也特逗，就是他们喝下午茶呢嘛，她先生在看这个看书，然后她在可能是勾点毛线活之类的啊，然后她就看着她先生说：“你看着我的脸。”然后那老头就抬起头来说：“怎么了？”这菲尔明娜说：“你应该知道怎么了，就这事儿就彻底露馅了。” 哦， 哎，就整个这小说特别好玩。然后我后来我就想，也许在我比如说我17、18岁的时候，我读它，我或许没有这么深刻的感觉。当你有了经历之后，你的年龄到了，你的阅历到了，你的知识储备到了，哦，或许你看它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你和一本书相遇，其实并不是说我要读就真的能读到或者是参透一些东西，可能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你正好有时间有心境，哎，你读一段可能就它就是你的书了。 对，所以经典就是这样，是要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人生感悟之后呢，再反复的去揣摩它，去感悟它其中想要表达的那些东西。所以在诵读小站当中，其实我做了这个半年多的诵读小站之后呢，我听到了来自各方的大家诵读的内容，有不同的年龄段的人，他们会分享他们的一些感悟，可能是读的一本书，但是你听到他们两个人的感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这个12月的时候举办的那场致2018自己的读书会当中，有一位大学生，他是读的是季羡林的《我的人生感悟》这本书，当时他还比较羞涩，说我的声音啊，可能我的年龄读这样的书是不是有点太青涩了？但是他读完之后呢，给现场很多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当时的这个是读的内容。 我是就读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学生曹宝鑫。2018呢，愿一直以五四担当的一代人为心中楷模，在这最好的时代，朝着心中的目标马不停蹄地奔去，也将更加珍惜时下的一分一秒，求之前进。 今天我选择朗诵的是季羡林老先生的人生感悟里的一篇。其实我的音色读这篇文章难免有些牵强，可是季老先生对青年一代满满的希冀，我实在舍不得自己独享。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季羡林先生《我的人生感悟》中《希望在你们身上》中间的节选。 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几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明白易懂用不着解释。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中的学呢，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实行者却不多见。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活动现场一位大学生读的季羡林先生的《我的人生感悟》。其实他的读的这个音频呢，也出现在了诵读挑战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听到很多同学呀，包括我们请到的一些名家的诵读。那告诉大家，诵读挑战微信号就是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诵读挑战四个字加关注就可以了解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包括可能米夏都不知道，米夏可能知道诵读挑战有微信号，但是他非常的好玩，也要介绍一下诵读挑战的微信号呢，其实是跟诵读挑战的实体亭子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实体的录音小亭子，那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亭子，在亭子里录音的时候呢，你可以跟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互动，每天打卡，打卡之后呢可以获取积分，还用这个积分能换取你在诵读挑战亭子当中这个诵读的时长。总之来说是非常好玩的，大家可以加入进来，我们一起来把读书这件事变得更有趣一些。 嗯，就是在添加朋友输入诵读挑战这四个字就可以哈。 嗯嗯。哎，刚读的是季羡林先生的《我的人生感悟》其实米夏其实对这篇文章和对这本书也是有很多了解的哈。 因为崔代远先生啊，就是他刚刚策划了一套季羡林沉思录，当然有不同，有修身啊，有人生沉思录等等啊。我觉得季羡林先生是我们所有读者对他似曾了解又未必深知的这样一位大师啊。我们经常他说他是语言大师。大家知道季羡林先生曾经研究过吐火罗文，哎，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挺好玩的。当时季羡林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从清华就去了德国的哥廷根，当时呢其实只想去3年的时间，但是因为二战开始了，他就在那儿待了11年啊。他去的时候其实也完全是没有想学这个吐火罗文，因为已经选了3个系的课了，然后他也不想学了，因为没有精力啊。但是这因缘际会，他的博士生导师因为二战嘛，就扛枪上了战场了，就是博士生导师的一个导师啊，叫希克尔，一老头，大概有70多岁奔80了吧，就开始教季羡林。这老头根本就没跟季羡林商量说你跟我学吐火罗文行吗，就是你就得跟我学了啊。但是就全世界会吐火罗文的没几个，季羡林没有办法啊，就确实不公作为一个晚辈，所以就学了。然后这个课就开了，很奇葩。当时还有一个小哥们儿是比利时的，就这课一德国老头教，然后一中国学生一比利时学生就在那学。他学了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也付出了很多时间成本啊。但是后来战争结束了，他回国之后这事儿就搁下了，因为这个本来吐火罗文在中国就没有什么资料可研究，30多年这事儿就没了。你那时候看哈，比如说季羡林都50多，他回首年轻时候花费那么长时间学吐火罗文没有意义。可是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的新疆出土了这个贝叶经的吐火罗文的残片，然后这新疆博物馆的人当当当敲这个 季羡林先生家的门啊，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会，然后自此吐火罗文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哦， 所以说我记得我做读书节目有一个嘉宾跟我说过啊，他说这个世界上啊，他说这个学习或者说读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生涯有限，只有一种实践模式，但是读书和学习开启了我其他的这样一种实践模式，让我看到了别人的思考，别人的人生，他丰富了我自己的世界。他说读书这件事儿啊，就是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就所有的努力其实你如果功利的去想，它可能没有结果，但是数年之后或者说很久很久之后，它也许以另外一种形式去报偿你。 嗯、 啊，所以说关于季羡林先生，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包括他的身世。他其实是从小寄养在他叔父家的， 嗯嗯。 然后他小的时候其实特别孤独，因为他们家整个他父亲啊，就那一支子都没有男孩了，到他这一辈他是唯一的一个，所以他从小就离开了母亲，在叔父家，在济南上学，受到比较好的教育，物质条件都非常好，但是他很孤独， 嗯、 就是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母亲嘛，他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就长时间的和母亲在一起，这一辈子只回过那个村子四次，最后一次是他母亲去世了，他进了院子之后就是母亲的棺材在那儿停着，然后当时就是村子里的都是亲戚嘛，说你不要晚上在这住了，他说让我陪我妈一晚上吧，当时因为他不挣钱，作为他妈妈哈，一个媳妇儿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生活来源，他看到家徒四壁，所以他就睡在那土炕上，炕席都扎身子那种，他在那儿躺着，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他妈妈生前养了一条狗，这个狗就是女主人死了他也不走，他就在那个棺材前面卧着，等丧事全办完了之后，季羡林先生要离开了，那个狗还不走。然后季羡林先生就抱着那条狗痛哭流涕，他说我知道我走了之后这条狗的下场是什么，就他一定被饿死了。 哇，就有点像那个日本的一个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 对，就他一定被饿死了，他作为一个儿子他觉得无比的愧疚，就这种愧疚老先生到了90岁依然不能释怀，就是这篇文章啊，大家一定要去看，就这本书里它叫加德满都的狗，然后他后来写了一篇，因为中国有一段是不让养狗的，北京不让养，然后他就去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然后他突然听到狗叫声了，他就想起了这一切，然后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一段，然后他说从此我爱天下一切狗。 哦，哎，这些故事和这些文章都是你平时读书读到的是吗？ 对， 还是就是别人给你讲的这些呢？ 这个都是季羡林沉思录里都有。他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啊，他是按这个主题排的。 嗯， 就是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18岁、19岁，就是他追风少年的时候，他那种气盛，然后就是说你考清华还是考北大？我考清华，因为清华能出国。 嗯， 就那个时候他不是大师，他是一个人。就他包括他晚年，他也同样是一个人。就你能看到他19岁写的文章和他90岁写的文章不一样了。19岁是一条小溪，90岁的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需要大家去好好自己去看。 对、 嗯、 就我们现在听米夏在讲的时候觉得哇，你真的是好像是他的朋友一样，但其实你是读过他的书，而且对他有过非常深刻的了解，那这些了解也都是基于这些书本图书当中的一些内容。 对， 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的人说主持人怎么像一个杂家什么都懂、嗯、特别你做知道不知道，说哎呀天哪怎么什么你都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之外读了很多的书、 嗯、 我们一直在为自己做一些储备。 对，因为你不读书是没有办法做节目的，我觉得是这样啊。 对，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往外不停地给大家输出一些东西、 嗯、 如果你没有往里 输入的话 这就很难。哎，那下面也是希望大家跟诵读小站呢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一起来读书、 嗯、 诵读小站整体的理念呢就是希望让读书这件事更好玩，因为我们主持人可以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声音自己读书的一些感悟跟大家分享，但是普通人的话他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 可能有一些读书会大家可以几个人简单的分享、 嗯、 但是诵读小站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你把自己读到的书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读书不是那种默默的自己一个人沉在书里面读、 嗯、 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更多的是我们需要把书里的文字用声音表达出来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嗯，其实我那天看到一句话，他说这人这一辈子4件事特别重要，读书、运动、旅行和分享。 嗯， 嗯，其实你刚才说的让更多人知道，其实就是分享， 就是分享 啊。你读书其实是一个，读书是一种特别好的疗愈的这个方式和手段啊。就是读书会让你变得强大，就是你真的有一颗大心脏啊，就是你知道自己是谁，你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对你说什么，你会不会让别人的想法盖过你自己的心里的感受。 嗯，因为在书中你可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和观念，不会随波逐流。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下了班就去玩游戏，现在手机上很多特别火的小游戏，但是你那个时候呢又浪费眼睛，对自己身体也不好，对颈椎也不好，还不如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用来读书，读完书之后呢还可以诵读出来，把你的书当中的文字变成语言，因为语言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力量。 嗯，就是玩游戏可能给你一种快感，就是当时玩挺爽的，爽完了之后，哎，你其实心里还是挺荒芜的，觉得没劲，浪费这么长时间。那读书截然不同，就是快感和美感的一种差异。美感会让你觉得平和、愉快、温暖，这个东西让你眷恋、久久回味。但是快感不能提供给你这些东西。 嗯， 所以你想让自己平静吗？你想让自己不焦虑吗？你想让自己强大吗？女孩子，你想让自己美吗？或者你变得老吗？那你就去读书吧。 嗯，其实在不同的场合还有很多的就是作家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名人，因为他们读书，他们都在宣传着怎么样让大家更多的去读书。 嗯， 其实有了这些口号，我觉得仅仅是口号，你不如有一个实体的平台或者是实体的一种办法让大家一起来读书。 对，如果你生活中还没有读书的习惯，那就走进我们阅读诵读小站啊。 嗯， 开启分享读书的乐趣。 对，开始做一个2018年的读书计划。那好，上半段呢我们已经跟米夏分享了大概有两本书，霍乱时期的爱情和季羡林先生的一些书。 嗯， 分享了很多。那下半段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在下半段的时候聊更多关于读书的事儿。 张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员，一家80平，80000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园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园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园，再也不花冤枉钱。 详见店内活动。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诵读小站继续直播，大家好，我是静乔。 各位好，我是米夏。 哎，在上半段我们也提到了米夏今年的新节目呢，就是每天晚上7点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米夏解释作为制作人的形象，也是主要的主持人，在跟大家聊一些文化类的知识。不知道，但是有可能听众朋友经常下午听节目的话，晚上没有机会听到文化之门。那咱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而且米夏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们一起一会儿来听一下。 对，打开文化之门，就是一个文化类的节目嘛，啊，因为我觉得，我也和很多做文化的人一起聊过天啊，他们可能是，比如说是南方的某个城市啊，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游走，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北京，啊，觉得这里最文化，最北京，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比如说你原来不是北京人还是老北京，对这个城市我们除了有的时候说哎呀交通好好拥堵啊，或者说哦这天气不好怎么怎么样，其实你还是深爱着这座城市的。 对，我们还是眷恋着离不开的，因为它有太多需要我们去学习的感受的东西。 对，打开文化之门最大的特点就是主持人走出去了，就是我会带你到现场去看一看，而不是说仅仅请一个嘉宾和你聊聊文化的故事，我要带你去现场去感受，用声音展示。咱们听一段录音啊，咱们听一段录音。 米夏，这段录音是米夏带着大家走到了哪？ 大家听这声音。 哎，这个是，这门是当年的吗？ 对，当年的。 哎呀，我要重新打开这个门。现在我们走进了这个智化寺最里面的一进院子，叫如来殿万佛阁。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这个门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听听这声儿啊。我现在面前的这个叫转轮藏啊，这算是智化寺里 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哈，这个每个藏经橱上面还都有字哈。 每个 日月洪荒，宇宙 玄黄。 对，那就是千字文嘛。对，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这荆楚拉开来之后啊，这个上面布满了灰尘啊，历经500多年，小600年的历史，保存依然完好。 这点没有一点没被破坏，只有在这个位置啊里边去。 在里头， 原来我们这儿有一观佛台。 哦，这儿放过观佛台。 哎，你往那一望，那有一个。 哦，我看见了。哦，原来都应该是鎏金的那种，是吧？ 啊、对对对。 哦，天花板上的这些图案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晰了，但是我们能想象，大概在570多年前，它那种华丽啊、哦，它流光溢彩的样子。听众朋友，现在我是在八达岭长城古长城段，现在的海拔高度大概是600多米，啊，董老师正带着大家游览长城，我们到了其中的一个垛口， 驻守着一个垛口的兵就住在这里了。 这粘合的也是过去的， 是 吧？这里有500年。这种门在古代建筑上叫券门是吗？ 对，你看这时候你都包过浆的人都是手摸的。 这就包了600年的浆了呗，包了600年的浆哈。 嗯，这是做打开文化之门前期的一些采访。 哎，这是去到的智化寺是吧？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是在智化寺的一些采访。 不是，三个地儿啊， 三个地儿啊。 我发现我今年风也特别大，只要出去采访，风没有低于6级的，大浪没经过，这大风知道是什么样了啊？第一次就是在智化寺，你听见前面开门的声音吗？因为风特别大，我采访机就没开。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带我往里走的时候，到最后一个、那个店的时候，他一推门。我觉得这个门的声简直太好了， 因为我们如果游客或者是我们专门去那儿的话，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 因缘巧合，我去的那天他们整修，没对外开放， 哦， 要不这门就开着了，他不可能又把它推开嘛。 对，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嘛，我们就要有一这个吱扭几百年的门的。 所以我说，哎，你等会儿我退出来，咱重放一下啊。我说我要重新把它打开，然后就录下了这段音频。那个门已经570多年了。 嗯， 智化寺在鹿比仓胡同，就离二环有200米。 嗯， 但是。是很多人不知道它，过去明代的一个大太监王振的家庙，它是明代的，就是北京城里头明代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里面有特别古老的东西，就是因为历史上因缘巧合它保留下来。我拉开那荆楚的时候，大家听见声音了吗？ 嗯， 因为那天整修啊，我就有这个机缘，我可以和将近六百年前的文物亲密接触。我拉开那藏经橱的时候，里面全是灰， 嗯， 然后那种斑驳的。但是你依稀能看出他当时的那种华彩，然后我把这些声音都录出来了，还来讲了好多有意思的故事。 哎，那这些故事呢，也是需要平时在读一些书积累出来才能给大家讲。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两个节目当中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能真的是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对，就之前 不断的在读书， 之前要做很多准备，比如智化寺怎么来的，他给我这宣传的好几本书，我都仔细的读了，要么你和人聊什么呢？ 对对对。 然后第二段是长城啊，12月份爬了长城，那天市里的风大概是6级，然后我和张欣啊，我们的一个编辑就一起去爬长城，结果我觉得幸亏没减肥，要不就真的就刮跑了。然后那个也是特别有名的这个董耀慧老师啊，就是算是研究长城的第一人，长城之子，带我们在长城上走了7个底楼。 嗯， 你听前面那段录音，其实风特别大，我说哎呀几乎用不了，但董老师说用不了他也是真实的，因为风太大了。然后他告诉我，哦，你看这个砖它是当年的，它用什么粘合的。 哦，如果不听我们节目的话，很少有人，大部分听众你是没有这个机会去了解到这段历史。 对， 去了解哇，长城不光是我们北京的一个标志，一个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 对， 它里面更重要的东西是需要我们慢慢去了解。 对， 比 如长城有多长， 嗯 啊，长城当时真的用了糯米浆去做这个城砖了吗？ 嗯， 那个范喜良，就是孟姜女她老公，为什么就新婚之夜就被抓走了？这些都是有真实的历史依据的。这些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讲。最后一段录音是那个正阳门，就那个正阳门那个管理处主任带我走吧，我无数次路过，可是我从来没上去过。然后来他带我到零公里标志点，我就站在那儿往北看啊。 嗯， 其实我看到的是毛主席纪念堂，我就发现这个炫门里头这怎么这么亮啊？他说上面都被烧毁过，但是这个石头是。 600年前的，这现在这门已经有598岁了。 嗯， 你想想多少人从这儿走过？明清时代的皇帝， 嗯， 八国联军，什么军阀，还有解放军进城也都从这儿走过。 嗯， 然后你就看那个门的时候是特别亮，包了600年的浆，就是别人啊来咱北京是不远万里、不远千里，还得坐飞机来，但是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这份情怀，你去看一看它，你对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每一个楼阁古迹，你了解它之后，你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而且你只有实地的去当时去那个地方去探访过，去感受过， 嗯， 你才能有这样更深的感情。 是的， 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读书的话也不行。所以就古人就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真的是这样。 对，所以明年，今年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真的就找非常资深的这个讲解人员， 哎，我觉得这个 馆长。 哎，我觉得这特别好，可以跟诵读小站的节目一起来结合。 啊，当然就领大家去走一走，就看一看，咱不走马观花，咱们要看文物背后的故事。 嗯， 他们都是会讲故事的，你不知道的话，有句话就是你感受到的东西不一定理解它，但是你理解之后你一定会深刻的感受它。 嗯， 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啊，我们相约博物馆，相约各种城门，咱们一起去走走看看。 对，我们也相约诵读小站的读书会。嗯，因为诵读小站读书会是会定期举行，我们会以不同的主题，我们可以有时候就可以举办一个，比如说518国际博物馆日，附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办一个以文物为主题或者以博物馆为主题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诵读活动。 嗯， 带大家又走出去，又能在文字当中感受到博物馆的魅力。 对， 我觉得这个哎真的挺好的。 对对对，就是有一句话嘛，就是你的气质里其实藏着你读过的书和你走过的路啊。 哎，看大家就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对话，就能感受到现在广播的主持人不光是在直播间里来跟大家沟通交流，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走出去去看一些，而且我们要参加一些公众的活动。 对， 你比如说咱们今年也是咱们的同事郭伟，他是获得了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 嗯， 那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和他的这个工作当中也是和书有紧密联系的。 对，咱们听听最亮的主持人怎么说。啊， 哎，对，我们也听一下郭伟的故事。 通过阅读打开了，通过阅读，通过阅读打开了一个想象世界的， 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他人的故事中读出和自己的梦想能够产生共鸣的东西， 从读书的过程当中感受生活的美，描述生活的美。 阅读更像是一种锻炼自己思维能力的手段，提醒着我时常审视自己的生活。 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分享你的读书故事。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一些金牌阅读推广人，他们也为书籍的阅读和推广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来自丰台区的郭伟。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于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阅读盛典，主持人张悦公布了今年被评为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的名单，我们的同事郭伟也位列其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请到了郭伟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和诵读的故事。 阅读啊，读书啊，对于我来讲其实已经是我的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了。当我快乐的时候，或者当我孤独的时候，甚至伤心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其实这么多年读书一直都是我的生活方式，书一直都是我陪伴我成长非常好的朋友。获评这个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让我对2018年的这个计划啊，我觉得身上担子其实挺重的。首先肯定是要求我自己一定要多读书，多读好书，然后作为一个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呢，也应该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在比如说利用自己的啊微博啊各种方式啊，在各种场合不拘一格的去推广读书这件事儿，自己的切身体会和读者和我们的听众进行分享。 您刚刚也提到读书已经成为您生活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在您以前的这个读书的生活当中，会对书的选择读什么书有这样的偏好呢？ 其实对于读书这事儿，我真的是不拘一格，因为我觉得真的开卷有益。啊，你说比较喜欢的小说类和历史类可能是我看的比较多的，因为我可以跟着小说的情节然后完全投入其中。其实读书是可以找到大家伙生活当中啊那种比如说所谓放空的那种感觉， 真正沉进去啊，其实是能找到这种放空的感觉的。 对，就是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对对对，但是需要这个耐住性子，然后坐得住。这其实我从小就具备这个特点。大家平时在一路畅通节目里边啊，这个每天和大家聊天儿，啊，挺开朗或者怎样，其实我比较内向的。 所以在书当中能找到另外一个在节目当中大家看不到的郭伟。 对，其实一路畅通节目今年2018年是迈入第十个年头了，其实都是在往外掏东西。 对， 所以我特别羡慕你金桥，你可以和好多嘉宾聊天，其实你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每天在往外掏东西，需要这个自己有时间去啊看书和补充。而我觉得主持人一定要啊，都说说书的度杂货铺嘛，主持人的肚也得杂货铺，而且主持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和热爱生活，有什么书你得看。 这是郭伟在讲啊自己读书的这个经历。 哎，对，郭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读书的一些感悟，而且他在节目里面也会经常向大家推荐书。今天也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他给大家介绍的更多内容来完整的呈现。不过呢，在我采访他的过程当中，他还录了一段他诵读的内容，也非常的好听。希望大家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找到来倾听一下。 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这是今年刚刚读完的一本书，也做了节目，因为京味文化也是打开文化之门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本书叫《宫女谈网路》啊，是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它讲了一个宫女的故事。其实你发现啊，就是这种口述历史或者说有纪实味道的回忆录味道的书籍太监的很多，但宫女的很少。这个宫女的传奇在于她13岁进宫，前后陪伴慈禧8年的时间，属于贴身的丫头，伺候慈禧吃喝拉撒，然后后来被慈禧18岁的时候赐给光绪刮脸的一个太监，就是然后慈禧西行的时候她都跟着，她见证了这个珍妃怎么死的。所以这本书特别有意思，还介绍了好多老北京的民俗。就过去旗人，比如说他们辞路啊，他们怎么吃点心啊，这个七夕节怎么乞巧啊，特别有价值的一本书，已经再版很多次了。我觉得如果你对北京文化感兴趣，你对清宫历史感兴趣，这个视角是非常切近而独特的。宫女谈网路是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 感谢米夏今天是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书。今天这最后推荐的这本书也是跟最近的一个大环境比较相似，因为大家都在看文化类的节目，包括一些鉴宝类的呀， 国家宝藏、 文物类、国家宝藏这样的节目，那可能这本书从另外一个视角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去认识故宫、去认识北京的民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非常感谢米夏，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多多来到诵读小站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你最近看到的书。但今天很遗憾哈，没有读书中的内容，因为诵读小站一定要读出来，因为说得很好，很好听。 会录好了给俊桥的啊， 对，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吧，我觉得那天我突然看到一微信公众号写的挺好的，他说请相信阅读和时间不动声色而温柔的力量，它不会立竿见影的改变你，但它一定会改变你。 好，感谢米夏最后这句也是为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注脚。也希望大家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开始规划你的2018的读书计划。下面大家即将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开心茶馆。也希望大家关注平日版的诵读小站节目。我是静桥， 我是米夏， 我们下周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

有钱没钱装完过年，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